第七章，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七个问题叫做民族主义或者叫国家主义。这两个在中文里面不同的词，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 nationalism。它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民族林立、冲突不断的这个欧洲大陆，一直有一种思潮，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思潮的话是在一战之后达到最高峰。所以你以民族为中心和你以国家为中心，就是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这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差不多的。在前面我们提到，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一种开始趋同的趋势。起码在一些最基础的观念上，大家开始接受同样的观念，比如说民主、人权啊、自由啊、国家的构成啊、一个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啊、每个国家应该有国旗呀、国歌呀、应该有宪法呀等等很多基础的东西，大家都开始接受。但是这个全球化浪潮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不是一直是这样一个潮流。尤其在最近几年的话，我们看到以英国脱欧、美国开始重新走向孤立主义这样一个特别明显的反浪潮，大家似乎又开始重新回去拥抱那种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或者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那种相互孤立的那种状态。这是不是因为大家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是解决全球化出现的问题的一个方式呢？还是说这是一种逃避，而这种逃避可能会将来引发更大的全球化的灾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尔赫拉利说，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就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它是不是我们天生的一种秉性，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有这样的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属性呢？尤尔赫拉利认为不是的。对，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是会结成一些群体，然后我们是会对这些群体表示效忠啊，有那种归属感呢、有那种亲情的寄托呀。但是我们写在基因里的这种属性仅限于我们熟知的有血亲的或者很亲密关系的一小群人，就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物种最多就是能交往150个人，可能以前在小的那种部落社会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区吧，大概10几个人、20几个人、50几个人、100个人，大概就这样一个规模。但是要让我们对由数百万陌生人组成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表示效忠、表示有归属感、表示有亲近感，这个不是我们生物进化给我们的赋予我们的秉性，而是我们的文化进化赋予我们的一种新的构建。我们为什么要构建出那么大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呢？这个很可能和我们的祖先面临的一些挑战有关。你要发展一个比较高端的文明，比如说你开始有农业，开始定居，开始产生城市，这个时候我们的祖先面临的挑战是很具体的。比如说水利工程，尤尔赫拉利提到，在尼罗河流域，你要控制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和干涸，让你的农业产出相对保持一个稳定，那么这样巨大的水利工程是小部落或者以血亲为单位的那种团体，你是没有办法做的。你必须结成一个很大的团体， 统一调动你的资源，才有可能实行一定的水利工程，关于这个灌溉方面的管理。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的祖先也一直面临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像对黄河的治理。同时，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还一直面临来自中亚、东亚草原上的这个游牧民族的劫掠。所以我们特别有一种动力，就是要组成一个比较大的团体，来进行统一的资源调配，来对抗这些自然挑战。历史学上确实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国家的形成是由战争导致的。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集中调动大量资源进行战争，才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这个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但是在大量的陌生人中间，你要想建立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有特性的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这是非常艰巨的，非常困难的。这个需要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不断的建设，不断的强化，才有可能形成。拿中国来做例子，周天子分封天下的时候，所有的诸侯你必须每年或者每两年要回镐京一次，就是回这个镐京，就是在现在西安的西南部吧，大概是。然后要和周天子一起进行非常复杂的周礼，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仪式化的强调，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但这也仅仅能使贵族阶层产生一种我们是同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间，中国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文化建设的方式，就是罢黜百家啊，独尊儒术。不是说儒家就好到比百家都好，它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它要统一思想，它要建设一个大家遵循同一套行为规范的这样一个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如果统一在同一个学术氛围内的话，大家就更能产生一种趋同感。即使是这样，它也仅仅是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只是这个士大夫阶层，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古代到近现代，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概念。朝廷要在西北评判，你到我江浙来要钱要粮，江浙的老百姓就很不高兴。清朝和英国打仗，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登陆的总兵力是多少呢？4000。那个时候朝廷清朝有多少常备军呢？80万。但是还是打不过。当然有武器，有一些硬件上的差别，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清朝没有办法集中全国的资源去和英国人打。每一个地方都是自己的团丁，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叫这个保家卫国，它仅仅是保家守土，所以还是没有一个国家意识的。中国的老百姓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一个全民都开始有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呢？这个恐怕要到抗日战争。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这个时候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才开始有了这个全国的国民的国家共同体的意识。这个建设从周朝一直到抗日战争2000多年慢慢建设，才开始我们大家都觉得，哎，我们是中国人，在国外中国人碰到中国人，不管认不认识，都有一种亲切感。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建设的结果。在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对这个大的群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可以使我们更加关心我们的所谓同类人吧，就是这个大共同体里面的人，可以使我们更愿意为集体做出牺牲。你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大共同体互相之间互不关心的话，它是会散架的。现代国家里面呢，大的文明的国家，基本上像比如说德国啊、瑞士啊、瑞典啊、美国呀、加拿大呀，它的国民都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都有很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感觉。而相反呢，有些失败的国家，像什么苏马里啊、阿富汗呢，这些国家的国民反而是没有多少国家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认同感。对，它不会是让你更加自由，反而是会让你会产生不稳定和不安全感。那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呢？就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该给你提供一种归属感，就说我属于这个群体，我这个群体很独特，那么我有一种内聚力，这就很好。但是一旦发挥到极致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我的这个国家、我的这个民族比你们都优越，会有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或者叫沙文主义。沙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传说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个极端爱国的一名士兵，他身上有60多处伤，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了，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对拿破仑皇帝的忠诚和对法国的忠诚。但是这个形象在法国更多是以一种讽刺的、反讽的形象出现，也有人认为沙文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 Nicolas Chavin 可能是一个戏剧创作出来的人物，可能历史上并无其人。在这样的一个我比你优越、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比你优越的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会导致像希特勒说的那样，既然我比你优越，那么我就应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就要开始打仗，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会死更多自己国家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反讽的一个逻辑。在一战的时候，帕斯尚尔战役死亡60万，凡尔登战役死亡20万，或者30万，都是在这个反讽的逻辑下产生的悲剧。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人类才开始有点冷静下来。为什么冷静下来呢？尤尔赫拉利认为是因为我们有了原子弹，不能再打了，再打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开始说我们的祖先可以团结在一起来对付尼罗河、对付黄河，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来对付核武器这个威胁？这个更大的威胁是让我们开始考虑全球化，开始考虑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至少是一个原因或者一个动机。所以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二战之后就开始酝酿。我们为了治理尼罗河或者黄河，我们可以放弃我们自己的那个小部落，来团结成一个大国家。那么面对核武器和面对全球性的各种灾难，包括气候变暖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放弃我们每一个小国家、每一个小民族，来构成一个人类的更大的共同体呢？这个逻辑是这样。当然在冷战的时候，这个全球化的过程由于意识形态的分裂有一定的回潮，但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展的非常快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回潮，英国脱欧、美国孤立、俄罗斯、印度、中国，很多国家和他们的国民都真实的感受到全球化对他们带来了一些冲击，比如说失业，比如说福利的下降，比如说生活质量的停滞。谁受益呢？那个资本啊，因为全球化首先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人其实还不能够自由流动。比如说一个中国的工人是不可以随便到美国去打工，这个在劳动力这一头上面实际上还没有实行全球化，所以造成这个资本变得收益良多，而老百姓呢实际上没有感受到全球化给自己带来多少益处，所以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回潮。那么怎么办？一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面临那些大江大河一样，小的部落单独的国家做不了，对付不过来，必须要全球性的联合。另一方面呢，这种全球性的联合导致的全球化又实实在在的让各个国家的人感觉到了痛楚。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困境？这个我们下一讲再深入。好，谢谢大家收听。